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郭佩仍老师，欢迎郭老师。 啊，谢谢。Hello, friends at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谢谢，谢谢， 谢谢。郭佩仍老师呢，在之前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分享过这个雅思考试针对我们中国的同学，大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我们的外语广播的网站3w.am774.com 来点击收听我们的往期回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郭老师呢来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留学经历，以及对于中国同学申请海外名校的一些观点。因为郭佩仍老师呢是在16岁的时候呢就获得了雅思和托福考试的双满分，并且在后来申请海外大学的时候是申请到了哈佛大学。那后来在读这个硕士的时候呢，也是在美国。 OK, 非常感谢。我自己的话呢是住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在瑞士，在印尼，在迪拜，在香港，在国内，到了美国读书，都住过很多，跟在不同的国家的话呢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希望的话我的这个分享可以可以给其他的同学的话呢做的选择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借鉴。那么我当时申请美国的大学，其实是从厦门的一所国际学校申请的。当然现在的话呢，申请世界名校的话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国内的国际学校或是我们国内的普通的高中申请。当然也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也会选择到这个美国直接去就读初中或高中，再去申请国外的大学。所以当时之前我也跟很多的招生官也分享过，当然我自己的经历的话是从国内的国际学校申请出去的，流程都差不多，就是申请的材料，考官看的材料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是这个学校的成绩 GPA 分数，还有雅思、托福、SAT 或 SAT IB 课程、IAP 课程的一些成绩，当然还有一些老师的推荐函，还有比如说社团活动等等，其他方面很多方面的话一起来组成的一个申请材料。那当时我自己申请上哈佛大学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学校的成绩，雅思分数这一块的话，还有当然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团，我当时也参加学生会，包括很多参加很多比赛，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橄榄球队等等。对，我当时申请哈佛大学，我个人认为比现在的孩子申请哈佛大学还要容易，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其实越来越竞争，就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学生，资源也比较多，信息也比较普及，所以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准备跟开始申请了。对，特别是我刚开始当雅思考官的时候，我发现我当时23岁当考官，08年的时候，我当时发现很多的考生其实大概他们的年龄都是大学生，要准备去申请硕士。后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是真的是低龄化，很明显的低龄化，越来越多的高中生来考雅思，他们想出去读高中，到后面的话就是越来越低龄化，到现在我们有两年级、三年级的这个孩子，但是甚至也有一些就是家长他其实是不是很确定，想要什么时候出去，但是他现在就想开始准备了，听到很多老师说要提前准备，所以他们就真的是提早了，对，其实很多招生官，我们经常跟很多招生官在交流，那我问了这个 Stanford 的招生官，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说那你在这么多的优秀的学生当中，你如何选择？当时的话，他跟我提到两点，第一点的话呢，他说真的是针对国际学生的话，现在名额越来越少，就是越来越竞争。 是因为名额越来越少，还是因为申请的人越来越多？ 申请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竞争。对，比如说像 Stanford 大学，它比如说一年我们收1000个新的学生，因为 Stanford 大学它是一个加州的州立学校，其实它很多的资金是来自于加州这边这个州立，所以这个州的话呢，它有一部分的学生。一大部分的学生是要收 本地的 学生，对，加州这边的学生，那他大概有50%是收本地的学生，另外的话可能20%-30%他是要先收美国的学生，对，那这些再减掉的话呢，剩下的10%-20%是要收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那这个名额就相对非常的非常少。那么如果来自中国这么多个优秀学校的学生都要申请的话，当然第一的话，学校的成绩 GPA 基本上是基础，第二的话呢，他们就想要看有没有很优秀的孩子，或是有没有什么特长等等，那他们在选择这么多优秀学生当中，他们如何做选择呢？ 是的， 其中一个条件他们看的就是这个学生以后会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校友。对，所以他们第一来了我 Stanford 有没有办法顺利毕业，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对我这个学校有哪一些贡献 啊？ 对， 考虑的好长远， 对，他们考虑的很多方面，但是我分享的是这一个点而已，这个是比如说 Stanford 招生官，他说从招生官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成功率跟这个未来来思考这个孩子他们值不值得培养，对， 就看 愿不愿意录取， 从这个孩子们申请材料当中去看他的经历和进行一个分析， 对。那么第二的话呢，我也跟那个耶鲁大学的招生官也有聊到，他说其实很多的材料因为经常看、他们说有很多篇文章，其实很多都是知道是可能别人帮他们编孩子帮孩子写的文章，不是孩子自己写的，很多的这个申请材料 啊，原来招生官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孩子们写的时候还以为招生官 对 看不出来。 我上次跟那个耶鲁大学的一个招生官聊，他说他记得有一篇文章里面，这篇文章里面就说这个孩子写到说我会整合我身边的所有的资源来做一件事儿。等等，那他觉得一个16岁的孩子17岁的孩子其实不会去思考到整合资源这件事儿。他们也提到，他们说其实一篇文章他们很清楚就可以看得到是从什么年龄什么角度来写的所以他们经常鼓励说孩子还是要自己写文书，不要让家长，因为更多其实家长招生官一看到就是连你这篇文章的话他们都怀疑不是你自己写的，他们就直接 pass 掉，对，所以你的成绩再好，你的 GPA 再好，他们还是依然鼓励说孩子你要自己按照你自己的思路来写这篇文章，对， 孩子往往会害怕自己写的不够好或者说不够成熟， 对但是就是恰恰就是这种不成熟让考官更多的相信这篇文章或这个申请的材料是真实的，对，而且在美国其实他们最在乎的一点就是这个真实性， 诚信， 对，诚信，我觉得其实经常跟这些招生官聊，我会发现他们在乎的点也不太一样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当然一个是我们的文书方面，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观点自己想做的事儿。另外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推荐函，就是老师给你写的一个推荐信，还有一个就是像推荐函的话呢，还要看是哪一个老师帮你写的，哪些老师适合，是不是真正的了解你的这个老师，就是共事过有教过你的老师。很多学生我们会选择的这个推荐函，就是他们觉得可能地位比较好或比较好背书的一些老师，就是所以他们会选比如说学校的校长啊等等。但其实招生官他们可能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更希望说看真正的教过你的老师，因为他们说他们看推荐函，他们也有一个思路，对，他们看这推荐函的话，他们也会希望老师有实际的举例，就是说这孩子很优秀，那怎么优秀？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推荐函里面都说这孩子很优秀，所以他们是希望说可能更多的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评估说这个孩子真实的真实性这样子。对， 之前您提到说学校里会去看这个孩子更久的时间，他自己的这个课外活动的内容以及他的这个连贯程度哈。 对对， 那这个孩子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兴趣的一个坚持程度， 对， 这个会比如说他会在乎，比如说他从小就会喜欢某一个东西吗？是怎么样？ 对，因为外国的大学是这样子，就是每一所大学他们要的学生都不太一样。他们之前招生官也跟我提到，他说其实他们在组建一个班的时候，他们会考虑这个班的多样性。对，来自不同的国家，也带给学校更多方面的，比如说兴趣爱好等等，就是多样性。他们比如说孩子这个孩子在音乐方面有天赋，这个孩子可能是数学方面特别厉害。他们希望就是多样化。对，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孩子真的是有特色。对，他们会综合去考虑。他说他们就是每一年他们就是考虑这个班的一个协调跟这个班组建这个班型这个班的的重要性。对，就这大一班的话的一个多样化，不同的国籍，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天赋。 就同一个国家都是中国同学，他可能挑两个差异比较大的同学。 对对对对。 所以说被选择或者没被选择不代表您不能完全代表您是不是优秀。 对，其实这些招生官 也有偶然性。 对，这些招生官他们经常也跟我提到，他们说其实中国真的优秀的学生太多了，真的太多了。但是他们是希望真的至少在纸质方面的话，或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他们觉得这个学生真的很特别，很特殊，很有优势。就是如果是一个比较平凡的孩子的话呢，他们觉得没有太多的特性，那他们可能会放在第二梯队。 招生官所看重的点，所关注到的孩子，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不单纯的是从我们要去做准备提前个一年或者两年提前规划这个重要性了。 对，对，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很敏智，很明智，真的很明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长选择提早准备，这真的绝对是最正确的一个方案。其实因为我们要看综合的分数跟成绩，我们需要的是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十二年级四年的成绩单的分数。我说有些东西是我已经改变不了的。但是如果说孩子从很早规划应该在什么时间点上面做什么事儿。现在可能比如说雅思已经就只剩下两周就要出分了，或是剩下一个月就得出分了，剩下三个月就得出分了。我的建议是越早准备越好，一定要提早准备。所以很多的孩子像在准备去美国的时候，我的个人建议的话呢，最好是比如说七年级、八年级或九年级的时候，就是初中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准备托福考试了。对，能够更早那更好。因为我们这样子，比如说初中如果托福可以考个满分，那对这个孩子来说 SAT 以后要考个高分就非常容易，美国高考 SAT 就非常容易了。所以 您提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感觉这个初中的时候孩子就要睡四五个小时了。 现在确实孩子就是这个申请的流程，其实我觉得现在孩子也是压力蛮大的，家长也是压力蛮大的。这确实是。 对，睡四五个小时咱们不提倡，但是提早规划是要 提早规划。如果提早规划的话，孩子就可以多睡一点。不用那么紧张。 对对对，也是，对，就是这个道理。就给自己这个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做准备， 不要太匆忙。特别是现在在北京的很多的这些国际学校也好，普通的高中也好，其实十年级、十一年级的学习压力已经非常大了。高一、高二的时间的这个学习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学生又得顾学校的成绩，又得顾一些课外的活动等等。其实他们要再去准备 SAT 跟托福的时间相对是比较有限。对，比较有限。所以我还是鼓励孩子，无论孩子的英语基础如何，都提早准备。对，提早接触也给孩子一个方向。对，我之前因为在迪拜住了八年的时间，我在迪拜的时候有一个国际学校特别好，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初一的时候，这个阶段我们就有设置一个课程介绍世界名校。对，还有一个课程它是介绍各种专业。 所以其实我们从很少，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很少就开始已经在准备做这个出国留学行业的这个指导。对，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会经常跟我们说，学校就是世界有哪一些名校，你们以前学长去了这所，学姐去了 Harvard 等等，这意思是说你们只能去这几所学校。对，但是至少从这么小的一个年龄的话，我们就很有目标，就是我们至少知道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在那儿。如果有一天我想去读这个哈佛大学的话，我要如何去提早准备？ 嗯，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学长学姐他们是做了哪些活动，做了哪些事，他们的综合学习成绩是什么样子？ 嗯， 我们有个方向。 嗯， 对， 这个课程就太重要了。 对， 就像我们很多到了高中毕业了，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专业，也不知道这些专业是干什么的。 对，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国际学校我觉得特别好。 嗯嗯， 他当时的话呢，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课程，老师就会在每一节课程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读的这个专业，他学的是哪些内容，之后的话毕业后可以做哪些事情。所以我们老师从很少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们写出我们未来想做什么。当然，像以前高中的我是想当律师， 嗯， 也不一定是想做教育。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话，一定要给他一个方向感。这样子去培养，还有让他就是提供更多的信息。我觉得作为老师也好，作为家长也好，我们能做的就是多提供信息给孩子，他自己去做一选择。但是至少一定要提供这个给他。所以我发现很多孩子现在他们来找我们，他们说，龚老师，我现在要读大学，我要申请一个专业，他完全没概念，他也不知道，哎，我学物理以后我可以做什么，我学等我学金融，我学金融我以后到底是做什么的。越早准备越好。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针对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哈，郭老师是获得 CCTV 这个中国创业榜样人物称号，也是2016年度的唯一一个入选的女性代表。那作为这个创业的，比普通留学生更有着丰富留学经历的这样一个留学生了，那您觉得在这个留学的经历，或者是说经过多个国家这样一个求学的经历，对于您去创业带来哪些帮助？ 这确实是，这真的这我觉得出国留学帮助了我自己，在后面的一些经历上面的话，帮了我很多。很多家长都会就是他们孩子送出国之后，他们给我们的第一个反馈就是说，其他我们不说，就首先这孩子的独立性。确实是，就是因为孩子毕竟离家的适应能力也加强了。再加上的话呢，如果很多孩子特别是在美国读高中或是读国际学校的话，其实学校的这个培养理念很多是针对这个孩子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演讲能力， 他会给他这样的空间，或者说允许他去创办自己的一个小的组织或者活动的。 对，无论是透过活动，或是甚至在课程当中，因为国外的教学方面的话呢，他也有考试，但是鼓励孩子们有一些，比如说像 teamwork， 就是团队一起做一个项目，或是希望孩子们上台去发表一些意见或观点。所以透过这种教育模式的话，像我自己在国外。之前在国外读书的话，我觉得培养我成为一个创业者。对，因为我其实后面的话，我其实觉得创业首先一定要有一个情怀，要有一个目标。在国外读书，就很多的老师都是引导我一定要有设立自己的目标，无论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目标或给我们团队的一个目标。第二的话呢，因为在国外的这个教学方式需要很多同学一起才能够完成的一个任务，这样子一起做一个 project。所以我们就经常需要就是一起互相配合，跟互相沟通，跟谅解等等，所以会加强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沟通方面的一些技能。作为一个留学生的时候，其实很多方面是比较苦的。包括碰到挫折的时候，没有家人在后面支持，所以我们只能够自己找出办法。其实说像包括现在在创业当中的话，肯定是，其实创业我个人觉得就是每天在解决问题。 所以还有包括在跟我们的客户也好，在跟我们的学生也好，我们都天天都得做交流跟沟通，跟我们的团队。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个性的话呢，其实是在国外的时候，这么多年在国际学校，在美国读书，其实就培养我，后来回头的时候创业。 对，处理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组织团队的能力，沟通协调。 对，还有执着。对，一直坚持，因为创业的话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前面3年是最辛苦的。 对， 到了后面的时候呢，其实能够熬过这段时间，能够当所有的人都怀疑你不行的时候，你得自己给自己鼓励。对，所以像我刚刚也我们开玩笑也提到，就是我觉得创业者都特别能折腾。那这个折腾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已经折腾出来了。 嗯， 所以现在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这在我看来，所以经常像我们的团队，我们公司里面很多人来找我，他说郭老师碰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说你怎么那么淡定，我说可能是我常年在国外已经什么都碰到了，所以我觉得也会引起我们现在的这个个性，就是会比较适合，对，比较适合创业。 对，其实比如说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的他的这种课程的设置，各种活动，各种组织的这个设置，你去参与这些课程和活动的时候，就是缩减版的或者是一个小型的团队的运行的模式了。 对，所以在这儿的话，其实我还想再提一点啊，就是针对很多家长，因为像昨天我才有一位家长在问我，他说他孩子最好是在国内读书，还是出国提早去读美国高中？ 嗯，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来找我的，就是在咨询的，因为我自己在国内读国际学校，但是我们不同的招生官也有跟我说到，就是提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考生去申请学校有各自的优势跟劣势这样子。那当然其中一个优势的话呢，就是这些学生其实在美国读高中的话，因为美国的招生官对美国的高中比较熟悉，所以很多的包括学校的成绩也好等等，他们觉得是比较可信的。 嗯， 对， 确实。 所以是不是提早到美国去申请美国高中，就是如果你进一个好的美国高中，就一定能够保证上一个好的美国的大学。其实我觉得对，在有一些情况下确实是这样子。对，但是呢综合来说的话，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就是所有的家长也好，我觉得留学要看孩子他自己的个性，还有他什么年龄适合出国留学，还有他适合去哪一个国家。 您觉得孩子具备了哪些基本的素质，就可以说他可以出去了，或者说家长放心他出去了，他的自理能力还是？ 对，当然我觉得最基础的就像您刚提到的这个自理能力，独立性等等。但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个人是比较坚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他自己本身想不想出国。 嗯，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孩子他其实不想出去，是家长想让他们出去的。 嗯， 我同样也看到很多家长不想让孩子出去，但是孩子就是硬着头皮一定要出去。 其实孩子想不想出去这个原因还跟家长常年的沟通有关系，或者孩子在学校里听到其他同学的观点。 对，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第一点一定要是孩子自己想要出去。 嗯， 因为唯有这个孩子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才会去认真的去争取。 嗯， 当然作为家长我们要跟孩子也要充分的沟通，就是说你要出去我们可能要花很多学费很多钱等等，那你要出去的话也得认真读书等等等等。那有时候家长也不一定方便跟孩子说，有时候就透过老师这边来跟他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但我刚刚提到的第一个点就是孩子自己想不想出去。 嗯， 第二的话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孩子本身的性格，包括他适合哪一种学习模式。对，其实我觉得在国内读书也很好，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出国留学或提早出去读美国高中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真的要看孩子。 嗯， 真的要看孩子。像我自己本人的话，我属于那种比较活跃的活泼的孩子。 嗯， 那我可能在这种国际学校或在美国学校的话，我就这种教学 如鱼得水。 对，如鱼得水，真的是。还有这种教学方式特别适合我。 嗯， 但是可能有部分的孩子他可能比较安静。 嗯， 对，或是他真的是很适合这种中式的这种应试考试。 嗯， 我觉得在国内读大学再出去读硕士也是一个好的选择的。但综合要看，所以今天只是稍微提一下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您提的非常的

欢迎回到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那接下来呢，自然要欢迎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之路的小伙伴，亲爱的丽华闪亮登场。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伙伴。 啊，闪亮亮的小伙伴啊，又登场了啊。 嗯， 其实已经到了九月了，对吧？ 没错 啊，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盼着这个九月，尤其是在韩国的朋友啊。 对， 回想一下今年的韩国的夏天吧， 太痛苦了， 真的是太热太热了， 太热了，这超乎常理了，都已经。 对对对，太痛苦了。这个温度好像整个夏天的平均温度是35度吧？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我家直到去年夏天都没怎么开空调，也都能熬过去。 嗯嗯嗯、 但今年实在是受不了了，几乎天天开空调， 啊、 然后晚上睡觉也要持续的开、 嗯， 要不睡不着，根本睡不着。 一天24小时不停运转。 对对对，啊、所以你只要白天不能待在家里，为了省点电。 对啊，空调辛苦了。听说有的人家因为它是一个立式大空调，房间又大啊。他这一个月下来的这个电费是60万韩币， 对对对对，40到60万，对、 啊、 我家也是差不多。 这个人民币多少钱？3000多，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哇，真的是光电费就这些， 没错， 的确这个夏天是坑苦了人，对吧？ 没错，而且韩国七月份开始就特别热，而且直到整个八月份、 嗯， 几乎每天气温都在35度左右， 对对对， 那最高好几天都是持续在40多度，对，40度吧，对。 觉得今年盼望着凉爽的秋日快快来临的朋友呢，一定会比往年要多一些吧？ 没错、 嗯，其实到了秋天呢，也是一个黄金季节， 是。适合旅游吗？ 对，除了这个颜色之外，就是很多人要吃喝玩乐的一个黄金季节了，对吧？ 对， 所以呢，旅行绝对是要做的事情当中的一个吧。 没错。 那今天要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像丽华所说的小凉风，然后吹着啊，很这个惬意。 对。 然后呢，这一整个夏天都不敢出去动弹，终于可以出去走一走了啊。 没错。 这个地方是哪儿呢？ 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广州市的这个南汉山城。 是的啊，在韩国其实有两个广州。 是。 对吧？ 我总是容易混淆。 啊、有一个广州呢，可能是城市比较大，大家比较知道。 对。 广州，它是这个韩国的革命的一些这个起源地、 嗯， 对吧？ 对。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是广州，这个名字中国朋友更熟悉。 对对。 它和广东省广州市的广州是一样的字， 没错。 但是我估计目前韩国的这个广州的气温要比中国的广州要凉快多了 啊、哦，没错，目前是。 是的啊，位于广州的南汉山城啊、 嗯， 其实这个呢是很有历史的，这座山城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没错。 而且最近呢，可能关注韩国电影的朋友会了解到，有一部电影啊，就是以它为背景的， 是的， 名字就叫做南汉山城 ， 好像票房也很了不起。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好像给大家提过， 对，提过一次。嗯、 所以呢、嗯，让这里就更加的备受瞩目了，对吧？ 没错，没错。那南汉山城呢，是由这个石头构筑成的这个山城哈。 嗯， 那总长为12000米左右、 哦、 所以呢这个山城跨就是算是横跨了京畿道的三个地区吧、 嗯、 那这里呢是早在朝鲜时期为了守护现在的首尔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汉阳而建造的、 嗯、 就像刚才朴主播说的哈，那最近李秉宪出演的电影《南汉山城》讲述的就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故事、哎、其实不是最近哈，算是前一段时间、 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那在当时的这个人族统治的时期呢，也就是1636年清朝军队入侵的时候，当时的仁祖呢为了避开这个清军避身于此、 哦、 那到最后呢仁祖还是降服于这个清军哈、 嗯、 当时那个场面在电影里演绎的是非常非常的悲伤的哈。那南汉山城就是当时能够非常及时的躲避丙子胡乱危机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 嗯、 而且呢这里也是2000多年的历史中从未被攻陷的一个城。 哦，看来它的这个地势应该是很不错的， 对， 对吧？ 嗯，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嗯、 来到山城上，我觉得比这个平地上的这个气温应该更凉快一些。 是的， 我可能已经被热晕了哈、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都在想哪儿更凉快一些。 凉快些 其实刚刚这个丽华提到了，它是反映历史的某一个故事的一个地方、 嗯，没错。 所以呢，这里也是完好的保存了当年的原貌吧，因为它从来没有被攻陷过嘛，嗯、对吧？ 对对对。 所以呢，也是被登录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吧？ 没错没错，那是的。所以呢，可以证明这里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场所哈、 嗯。 那最近呢，在复原这个行宫的时候，还发现了当时就是新罗时期的一些瓦片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历史遗物， 嗯、文物、啊。 对对，文物。所以说呢，以此为契机呢，对南汉山城的历史也算是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嗯、 哦， 而且呢，今年这里也是被载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三周年 啊，已经三周年了啊， 没错， 看来这里的这个历史原貌呢，的确是保存的很不错、啊， 是， 而且真的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吧， 嗯， 那这里的附近呢，其实景色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在山城当中。 嗯， 毕竟是给当年的这个王啊来用的地方，对吧？这景色应该是很不错的， 相当不错的。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南山城， 有去过是吧？ 对对对，我一般是秋天去，冬天没有去过。对，春天和冬天都没有去，秋天去特别特别好。那这里有大片的这个松树林，还有各种各类的一些自然植物哈。而且爬到山城的最上端呢，就是鸟瞰这个城市的美景，不是城市的美景哈，自然的美景，可谓一绝哈。那特别是秋天，我说的非常喜欢的这个秋季哈，枫叶是非常非常美丽的，而且都知道这个秋高气爽嘛，天气也非常非常适合散步啊，登山啊，所以呢，这里特别是秋天，有很多人会来这里，就是登山或者是对赏枫叶或者是散步，而且呢，这里从以前开始就是韩国的各大中小学喜欢就是团体过来野游的一个场所，而且呢，在各个季节这里的景观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所以呢，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很多的游客来光顾，也有很多适合情侣们散步的优惠的小路径啊，散步路径啊，而且这里的小路径呢不是那种平地的那种 啊，它是山坡路是吗？ 对对，小小的坡度，所以呢大家可以建议大家事先就是做好以登山的这个心理准备， 挺好的，山中小径， 哎，是的是的， 又不是像这个真正登山那么的陡峭，然后可以还可以增加一点这个运动量， 没错， 很好，很好啊。 嗯， 那刚刚也提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访客尤其多啊。第一个是因为在秋天呢，很多韩国人他们的固定印象就是得去山中玩耍， 对，没错。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里好像有一些秋天里会举办的庆典， 是的， 它吸引了很多人啊，来到这里，对吧？ 对，秋天本身天气就好，而且还有很多庆典嘛。那南山城是百济的，就是第一个这个都邑地，那可以说这里是当时百济的这个温作王的这灵所安息的一个地方哈。那为了将这个事实广为流传呢，这里有温作王的灵牌，而且还有特别的一些有关温作王的一些庆典。那这个庆典是从1996年开始的，那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庆典了。而且呢，这里在秋天还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庆典啊等等，大家秋天一定要来一次南韩山城。 刚刚说到这个活动真的是有20多年的历史了， 没错， 一个庆典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说明肯定有它的乐趣和魅力的啊。那这个活动呢其实真的是丰富多彩的，接下来呢就有请丽华我们具体的介绍几个吧。 好的，那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那主要是南韩山城的这个大同祭祀非常非常的有名，对，是祈愿乡村的安宁和丰年的一个传统活动哈。那在这里还有个叫做这个从烈典祭祥的一个活动，就是纪念创建百济的这个温作大王灵魂的，这刚才也说过哈，祭祀的一个礼仪，还有一些音乐和舞蹈融为一体的一些传统祭祀活动啊等等。那这个活动本身呢就被列为这个京畿道无形文化财产之一了。 看来这件事非常精彩而且有看点的这样的一个庆典活动了。听说这还有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些表演。 没错没错，那就是有一个活动是非常非常重视当时的王在不是重现当时的王在视察南韩山城一带的一个活动，对， 微服私访的感觉， 没有微服私访的感觉，然后有王啊，王妃啊，还有大臣、宫女、内侍等等，这些人一起都出来，然后就是 不是微服私访，就是非常高调的出访， 对对，高调出访了，对，一起视察的一个样子，重现这样的一个样子，非常非常有趣，还有当时的这个一些军队的一些将军啊，或者是武士的一些交接仪式等等，都会在这里进行，对， 这样一听的话，好像跟那些大型的主题公园里面的一些巡演差不多， 对。 不过那里面呢都大多是这卡通人物啊，什么妙手堂呀， 这是历史人物啊， 这也是历史的王哈、 啊、没错， 哎，这个我们挺好的，因为以前百姓看到他来的时候都要下跪的， 对对 万岁万岁了啊， 对， 现在我们可以尽情的拍照来感受一下当时的热闹的气氛， 没错， 可以再现当年的面貌，我觉得我们好像也会像坐上时光机一样， 回到从前， 穿越了， 是、 我觉得中国来的朋友呢也是可以来这儿看一看，因为当时这个同一个年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哎，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皇帝和韩国的王啊， 对， 他们的这个游行啊，或者是这个视察呀， 有没有像 有没有相同之处， 对， 有没有这个不同之处、 没错， 都可以进行一下对比， 是。 从而呢也可以复习一下各位的历史知识。我觉得南韩山城的又一个魅力呢，就是还有多种多样的文化艺术的表演吧。 没错，有一个传统的就是演出的一个表演，就是韩国传统的一些走钢丝啊，还有一些泰拳舞啊，还有舞蹈演出啊等等，都是韩国传统的舞蹈演出。那还有一些农乐团的演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现代大众的人气歌手的一些演出，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民俗的一些庆典和体验等等。 也就是说，主要是以音乐为主的一些表演了啊。大家可以听到刚有这个介绍，有农乐对吧？ 对，特别 快，对，快到现在这个 K-pop 啊都会有的。 是 农乐，可能大家在电视上看古装的韩剧的时候可能会了解到， 没错， 很热闹的一种， 对 啊，这个音乐形式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敲敲其中的乐器，挺有意思。 是， 好了，我们正在带您浏览啊，京畿道广州的南汉山城。那刚刚为您介绍南汉山城的这个秋季的庆典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庆典，很多人都会赶在秋季来看。但是呢，如果说哎，我这个秋天就是没有假了啊，那我冬天去或者明年春天来可不可以呢？ 啊，可以、 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在庆典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看点的。 没错，其实除了庆典之外，没有庆典也非常值得一去，因为南汉山城本身是非常适合这个去就享受这个闲暇或者去疗愈的一个地方，可以去散散步嘛。而且大家去南汉山城的时候，不要穿什么高跟鞋，或者是穿的衣服非常不舒服，一定要穿一身非常轻便舒服的衣服。 也是啊， 对，因为是散步。对 对，再次提醒大家，这是山城啊，不是这个都市。 对，是有小坡的啊。 对，哪怕你去一个其他都市游玩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少有人会穿这个高跟鞋吧。希望还是大家能够穿得舒服一些。 对， 这样可以更加的享受大自然的空间啊。当然了，既然进入到大自然，进入到山里，这里刚也提到了有各种各样的登山小径，还有这个散步小路。 对，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吧，因为这是有很多条，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路线，对吧？ 这里不是只有一条散步路线哈，所以大家来到南汉山城是第一次来的话，特别是要去看一下这个地图了。去拿一个地图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几个路径。那整体因为那个山城整体的总长是12千米左右嘛，非常非常长，所以呢，大家只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这个散步路径的话，会非常节省时间，还能有效。效率的去 是 对游览这个山城， 就是量力而行啊。 对对对。 如果说您这个选择了一条非常长的路，那哪怕你穿上运动鞋，可能最后也会累得气喘吁吁了。 是。 当然了啊，也不是说比赛啊，看谁走得快，因为您在这个散步的路上呢，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韩国的文化财啊，这个可能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所说的历史遗迹啊，这样的地方。 没错， 挑几个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没错，其实刚才也说过这个一些散步路径，各种各样的路径哈，因为南汉山城这个非常非常长，如果大家想把所有的路径都走遍的话，据说是你得抓几天的时间，对，才能给他看完 啊，几天才能走完？ 几天才能走完？那我想给大家先推荐一个最好的路径，就是第一路径。第一路径是只需要1小时20分钟左右就能把这个路径都走完。对对，我之所以为大家推荐这个路径，是因为这个路径周边就有很多韩国的文化啊，文化遗物，对，文化财哈，包括南汉山城的这个北门和西门，还有这个当时指挥作战的最高地点等等呢，大家可以去上去体验一下当时的作战的一个紧张感，对，风貌，没错。 我们现在看是风貌，当时肯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残酷的这个场面啊， 没错。 如果喜欢战争，没有喜欢战争 啊，对，没有 喜欢战争片啊，或者是喜欢看这个古装武打片啊，这种战争场面的朋友。可以来这去体验一下。 没错，还有一个小提示的话，如果站在那个最高的战争指挥点那个位置的话，可以看到京畿道和首尔还有仁川。 哇，这个很好啊，就是眺望台，我觉得是登山的时候一定要去的地方、啊、 没错， 在这里如果赶上空气比较好的时候呢，你可以深呼吸的、 是， 然后拍照片绝对是不能错过的。 对对， 那除了这个登山之外呢，其实这个瞭望台啊，除了瞭望台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去一窥当年风貌的一些地方吧。 没错没错。那这个南汉山城呢，在以这个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四大门。而且这个各个门楼呢是当时是用于观望这个城外的一些形态或者形式的一个地方哈。那还有一些秘密的出口，我们叫它这个暗门，有16个这个暗门。然后还有在这个城里面还有这个官衙还有行宫啊等等，这样一些小的一些算是可以去游览的一些地方。 方，大家如果知道一些历史背景的，会觉得非常有趣的。 是的， 当时的用处啊等等。 对，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地方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一下了，因为体力消耗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吃点东西了。其实来到这里的话呢，很多人都会选择一样料理，叫做韩语叫做탁백숙， 对，清炖鸡是吧？ 啊，清炖鸡， 没错。 这是怎样的一道菜呢？ 哎，这个，哎呀，太喜欢了。清炖鸡就是用这个就是清水炖炖这个鸡嘛，其实里边会放很多蔬菜啊，还有一些 中药一些， 对对，一些药材啊等等在里面，然后最后呢还可以就放一些米饭，然后做一个粥，然后一起吃，特别好吃。 这个呢可以大家想象成为这个鸡汤， 对， 就说鸡汤是非常补的，对吧？ 对， 其实这个呢其实就是韩版的鸡汤， 是的， 因为它没有更那么这个多余的其他的调味料，所以它是 对 非常非常健康的， 嗯， 而且韩国人好像一般登山的话都会吃这样的， 是 清炖鸡， 对对对， 白煮鸡，有人想哎呀我都这么累了，我想吃点这个重口味的，其实不是的， 是的， 你流了这么多的汗，你要吃这样的补一补，另外呢，你吃这个清炖鸡的时候呢，在这个南山城附近呢，还有一些卖葱饼啊， 对， 这个 米酒啊， 对，巷子凉粉啊，这样的一些韩国特色的小吃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是， 来慰劳一下自己登山一天的这个心。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京畿道广州的南汉山城之旅就是这些了，不知道您逛的怎么样呢？如果您听得很过瘾的话，也邀请您啊，在秋天的时候亲自光临南汉山城玩一玩。好的，那这期节目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丽华为我们的介绍，谢谢， 谢谢，下期见， 下期再见吧，拜拜。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啊，我们讲到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考试的形式，那么大家还关心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那科举考试是如何分级的。那么同时啊，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话题是以前有没有考试作弊的现象。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科举考试的那些事儿。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在科举考试的考试当天，考生们必须首先通过一种类似于今天高考的一个安全检查，他们需要把自己的头发呢打开以备检查。除了这个头发之外呢，还有裤腿儿、鞋子、袜子，甚至呢如果说检察官认为您比较可疑，可能连屁股都要检查一下。好，那么看一看今天的第一部分的翻译，看看过去哈这个科举考试的一个安检的流程。 On the exam day 出现的一个介词 On the exam day， 我们知道在这个天哈这个 day 用这个词的时候呢，如果指的是具体的某一天，它需要在前面用这个介词 on 而不用呢这个 in。 比如说 on a rainy day 下雨的那一天， on a snowy dayon a sunny day 啊等等，表示呢一个特指的特殊的那一天，我们要用介词 on 而不用这个介词 in。 所以说在考试那一天 on the exam day， candidates 上一期讲到了考生，如果同学们呢熟悉用这个 student 啊也可以啊，但是呢最准确的话呢用这个 candidate candidate 啊， have to go through 走过穿过一个 a sort of security inspection， 哎，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安检的哈、啊、这么一个流程。安检，我们看一下安全 security s e c u r i t y security 这个词呢，翻译成中文是安全，同时啊，也可以指这个保安。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保安穿的这个衣服呢，在它的后面会有这个字呢 security 哈、啊。表示呢这个安检哈，保安后面加上 inspection 检查，合到一起呢 security inspection 安全的检查。 like today's 高考 but without electronic machines， 但是呢没有电子的这些设备哈，这些机器 electronic machines。 they had to let their hair loose， 把他们的头发给打开。 let hair looseLet something loose 啊，这个词组记一下，后面跟的是 loose L-O-O-S-E， 表示松的意思哈，让他们的头发呢松散下来哈。 So that it could be checked and their trousers legs， 以及呢他们的裤腿哈 trousers 这个词我们讲过 leg、哎、裤腿，以及呢鞋子 shoes socks even bottoms， 后面出现了屁股哈，这个词呢B-O-T-T-O-M bottom 哈、啊，原来呢表示底部，那么后面加一个复数的话呢，表示说考生的这个屁股呢也需要呢一定的安检。另外呢，如果说考生通过考试之后，通过的考生我们昨天讲过了，考试的级别呢分成四个级别，那么通过每个不同级别的考生哈、啊，如果说顺利通过的话呢，他们会有不同的叫法。通过县级考试的人呢被叫做秀才，那些通过省学院和殿试的学生称为呢举人、贡生和进士。 different titles 不同的一个头衔哈，这个 title T-I-T-L-E title were awarded to people at various level of the exam。 授予啊这个词啊，我们看一下 award A-W-A-R-D这次啊，原来我们学过表示对一个人的奖励，比如说一个人在工作学习方面呢表现特别的出色， 它会被授予优秀学生，那么这是一个 award。 但是呢，这个词作为动词呢，也表示说对于在某些方面取得成绩的人，获得某一个 title 的人，他颁发的一个证书，也用这个词 award。 To people at various level of the exam， 不同级别的考试，不同的一个 level。 People who pass the county level examination were called 秀才。秀才 refers to people who pass the county level examination， 县级考试的人叫秀才。 And those who pass provincial 省一级的 academy 院级的 and palace examination， 以及呢殿试被叫做举人、贡士或贡生 and 进士。进士是最高的一个级别的 the top level。那么在进士这个级别里面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 title， 前三名，第一名大家特别熟悉，状元。那么第二名呢叫做榜眼，这个榜我们说排行榜的那个榜，榜眼，以及呢探花。同时所有的进士，因为进士呢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级别，都将从皇帝那儿获得这个官职。 The top three 进士were called 状元、榜眼 and探花。 All the 进士 would be given a post by the emperor， 那么将给予或获得一个 post， P-O-S-T， 这里面呢表示说一个职位。同学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 position， 这个词获得一个 position 也可以，或者呢获得一个 job 也行。当然了，如果说在正式的场合用这个 job，有些正式那么所以同学们在正式的场合用这个 post 更合适一些，口语里面可以用这个 job 这个词。考试通过的考生来讲，对于他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经过科举考试之后获得朝廷的一个职位，这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It was considered a great honor， 荣誉巨大的荣誉，前面这个 great honor。For an individual， 对于每一个人 individual and his family to be selected for official government position， 那么获得一个政府的职位 at any level after 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个 official government position， 政府的这么一个职位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科举考试呢举办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有的时候呢每隔几年才一，因此每次考试的考生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考生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有的时候呢每年有200万到300万人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级别进行呢一年两次的这种考试只有大约15万人能够参加省一级别的考试。最后看一看能够进京参加考试的人数呢只有6000人。我们看一下考试竞争如何来翻译。Competition, C-U-M-P-E-T-I-T-I-O-N, C-U-M-P-E-T-I-T-I-O-N。这词呢它的动词我们非常熟悉叫 compete， C-U-M-P-E-T-E， compete 变成名词呢 competition 表示竞争。 Between students were extremely tough， extremely tough 它不是说一般的难不是一般的激烈，而是说非常非常的激烈。那么同学们如果说把这个 competition 这个词做简单的一个处理变成它的形容词的这么一个词性呢，那么这个句子呢也可以变成这么来说比如说 It was extremely competitive， 也可以说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very competitive， 变成了 competitive， C-U-M-P-E-T-I-T-I-V-E。 Sometimes two or three million people were tested twice a year at local level，这里面这个 local level 呢是指我们讲过这个 county examination 县级的考试每年有两次。 And only about 150,000 would progress to the provincial level examination， 大约有15万人参加省一级的考试。这里面用的是 progress， P-R-O-G-R-E-S-S。 那么这次我们都学过表示取得进步， make progress in something，在某些领域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呢今天这个 progress 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名词变成了动词，表示说一步一步的渐渐的能够进入到下一个级别。那么 about 6,000 would then take the capital level examination， 进京参加考试。距离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非常的遥远 那么科举考试的第一名是状元，状元呢被认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因此啊皇帝啊希望他们的女儿啊自己的公主啊能够嫁给状元。 The first place was 状元， So the ancient scholar who were named 状元 were considered to be very talented. S-C-H-O-L-A-R scholar， 古代的那种考生啊特别有才华的人会叫做 scholar。那么成为状元的这个 scholar 被认为是非常的 talented， 非常有才哈。皇帝看中了这个人才，因此啊 the emperor wanted their daughter to marry a 状元。好，那么聊完了考试的如何分级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古代考试是否存在作弊。那么在古代啊作弊啊并不少见，由于古代没有身份证也没有照片，所以啊有很多形式的这种作弊哈。比如说在古代就有枪手啊这么一个职业，它呢是指呢替别人参加考试。 In ancient times cheating was not unusual， unusual 呢是特殊的， not unusual 指的是呢还是说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吧哈，就 cheating in different forms as there was no identity card， 因为当时没有 ID card， 没有身份证。And no photos. There were many kinds of services such as someone called 枪手、啊、这个英语呢这个枪手呢现在很多情况用这个汉语拼音来进行翻译、啊、枪手。后面可以解释一下 someone who sit exam on behalf of the candidate. 参加考试我们说 take part in， 但是呢有一个更简单的词表示参加考试叫 sit the exam。sit, S-I-T。 诶，同学们会问了，这个 sit 它不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吗？诶，是的，如果表示坐下的话呢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但是呢如果说参加考试的话它是一个及物动词 sit exam 就可以了，后面要加上这个介词词组 on behalf of somebody。 behalf B-E-H-A-L-F 表示代表，代表某人参加考试哈。那么当时啊最常用的作弊方法呢是在特别薄的纸上呢把这个四书和五经的内容啊给它 copy 下来，藏在笔里面，放在这个砚台下，鞋里面，腰带里面，衣服里面，蜡烛里面，甚至呢吃的这个馒头里面。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s of cheating at the time involved 包含了 copying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昨天我们讲过了四书五经的这个英文翻译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 on a thin paper、啊、那个纸啊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薄、啊、and hiding the paper in writing brushes 藏在这个毛笔里面 under inkstones 叫砚台、啊、in shoes、啊、鞋里面 belts 腰带里面 clothes candles、啊、even steam buns 以及呢我们说吃的这个馒头里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On the exam day, candidates have to first go through a sort of security inspection, like at today's 高考, but without electronic machines. They have to let their hair loose so that it could be checked, and their trouser legs, shoes, socks, even bottoms were also checked. Different titles were awarded to people at various levels of the exam.People who passed the county-level examination were called 秀才. Those who passed provincial, academy, and palace examination were called 举人, 贡士, and 进士. The top three 进士 were called 状元, 榜眼, and 探花. All the 进士 would be given a post by the emperor. It was considered a great honor for any individual and his family to be selected for an official government position.At any level after 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Competition between students were extremely tough. Sometimes 2 or 3 million people were tested twice a year at the local level, and only about 150,000 would progress to the provincial level examination. About 6,000 would then take the capital level examination. The first place was 状元, so the ancient scholar who were named 状元 was considered to be very talented, and the emperor wanted their daughter to marry a 状元. In ancient times, cheating was not unusual in different forms. There was no identity cards and no photos. There were many kinds of services such as someone called 枪手 to sit exam on behalf of the candidat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s of cheating at the time involve copying the 4 books and 5 classics on the thin paper and hiding the paper in writing brushes, under inkstones, in shoes, belts, clothes, candles, and even steam bun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100万只猫》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那么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本关于小猫咪的故事。你喜欢小猫咪吗 ？Do you like cats？ 真不错。那 Jason 老师想问，如果你有100万只猫咪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Millions of Cats. 哦，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一百万只猫。这是纽伯瑞获奖作品，是由万达盖格所写的。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very old man and a very old woman. They lived in a nice clean house.Which had flowers all around it, except where the door was. 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他们住在一座又漂亮又干净的房子里。房子的四周啊，开满了鲜花。 But they couldn't be happy because they were so very lonely. 可是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他们太孤独了。 If we only had a cat, sighed the very old man. A cat? Asked the very old man. Yes, a sweet little fluffy cat, said the very old woman. I will get you a cat, my dear, said the very old man. 我们要是有一只小猫咪就好了，老奶奶叹了口气地说。 一只猫？老爷爷问。 对，是一只可爱的毛茸茸的小猫，老奶奶说。 哦，亲爱的，我会给你弄来一只小猫的，老爷爷如是说。 And he set out over the hills to look for one. He climbed over the sunny hills. He trudgedthrough the cool valleys. He walked a long, long time, and at last he came to a hill which was quite covered with cats. 于是他动身去山丘上找猫。他翻过了一座座太阳照耀的山丘，穿过一个个阴凉的山谷。他走了很久很久，最后来到了一座满是小猫的山丘。 Cats here, cats there, cats and kittens everywhere. Hundreds of cats, thousands of cats, millions and billions and trillions of cats. 这边是猫，那边也是猫，到处都是大猫和小猫，几百只猫，几千只猫，几百万只猫，几千万只猫，几亿万只猫呢。 Oh!cried the old man joyfully. Now I can choose the prettiest cat and take it home with me. So he chose one. It was white. Ah, 老爷爷高兴地叫道说，这下我能选一只最漂亮的猫带回家了。于是他选了一只白猫。 But just as he was about to leave,He saw another one, all black and white, and it seemed just as pretty as the first. So he took this one also. 可是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黑白花猫，它看上去和第一只一样的漂亮，于是他把这一只也带上了。 But then he saw a fuzzy gray kitten. way over here, which was very big, as pretty as the others, so he took it too. 可是他刚要走，又看到了一只毛茸茸的小灰猫，它和另外两只猫一样的漂亮，于是他把它也带上了。And now he saw one way down in a corner, which he thought too lovely to leave. So he took this too. 那现在他要开始下山了。他看到角落里有一只猫，他觉得这只猫太可爱了，可不能把它丢下。于是他把这只猫也带上了。And just then, over here, the very old man found a kitten which was black and very beautiful. 而就在这个时候，在那边呢，老爷爷看到了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小黑猫。It would be a shame to leave that one, said the very old man. So he took it. 而丢下它也实在太可惜了，老爷爷说，于是他又带上了这只小黑猫。 And now over there, he saw a cat which had a brown and yellow stripes, like a baby tiger. I simply must take it, cried the very old man, and he did. 接着他看到了右手边呢，有一只棕色的黄色条纹的猫，很像是一只小老虎，我一定要带上它，老爷爷叫道，然后他就真的这样做了。 So it happened that every time the very old man looked up, he saw another cat which was so pretty he could not bear to leave it. And before he knew it, he had chosen them all. 就这样，老爷爷每次抬头起来看的时候呢，碰巧都能够看到一只漂亮的小猫，他舍不得丢下它们，不知不觉他把所有的猫都带上了。 And so he went back over the sunny hills and down through the cool valleys to show all his pretty kittens to the very old woman.It was very funny to see thos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and millions and billions and trillions of cats following him. 然后呢，他翻过一座座太阳照耀的山丘，穿过一个个阴凉的山谷，带着他所有的猫回家了。他要让老奶奶看看这些漂亮的猫。这实在是太好玩了，有几百只猫，几千只猫，几百万只猫，几千万只猫，几亿万只猫跟在他的身后边。 They came to a pond. Meow, meow, we are thirsty, cried the hundreds of cats, thousands of cats, millions and billions and trillions of cats.他们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有几百只猫，几千只猫，几百万只猫，几千万只猫，几亿万只猫一起叫道，喵喵，我们渴了。 Well, here is a great deal of water, said the very old man. Each cat took a sip of water, and the pound was gone. 正好这里有好多水呢，老爷爷说，每一只猫只喝了一小口水，池塘就干了。 喵喵， Now we are hungry, said the hundreds of cats, thousands of cats, millions and billions and trillions of cats. 几百只猫，几千只猫，几百万只猫，几千万只猫，几亿万只猫一起叫道， 喵喵，我们饿了。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Hello and welcome to FM Lifestyle. This is Gail. The Grand Canal connected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for centuries, starting in Hangzhou in the south and ending in the imperial capital of Beijing. The Grand Canal served the emperors of China since the 5th century, bringing silk, tea, rice, spices, and all beautiful things to the imperial court from the south of China. The Grand Canal made its way through the center of Beijing and all the way to Jishuitan, the final stop where the barges would be unloaded and the porters could finally get a rest.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canal was forgotten, and so are its subsidiary waterways that led it into the capital. Significant part is the Jade River, just before the Grand Canal ends. This man-made river, or the small section of it that remains, crosses from just north of the Forbidden City all the way to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what is today's Beijing Second Ring Road. We are close to some of the most famous tourist sites of Beijing, the Great Lakes of Hohhai and Qianhai, the Drum and Bell Towers, and the very busy and very noisy and very famous Nanlu Guxiang Street. In 2010,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completed one of the largest restoration and preservation projects the capital had ever known, bringing the Jade River to its past glory, with the beautiful riverbanks, with a walkway along the water, and with the reconstructed old courtyard houses that back in the day belonged to some of Beijing's richest merchants, coming back to serve as stylish and elegant recreation, art, and lifestyle centers. Here you can find some peace and quiet. Here you can walk by the river, feed some fish, look at some ducks, take beautiful pictures. Here you can see the four seasons of Beijing changing. It will be green here in the summer. It will be white and frozen solid in the winter. The red leaf of autumn are going to decorate both sides of the waterway, and cherry and peach blossom are going to paint the great walkways of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in spring.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we are a stone throw away from one of the busiest, most crowded tourist centers of the city. So if you don't feel like snacks and street food, and if you really feel like getting away from the hordes of tour buses and tour groups, all you need to do is turn a corner. Today we are visiting what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paces along the Jade River, the George. A restaurant, a courtyard, an art space, and a lifestyle space. We are here to try some Nordic cuisine, to have a nice cup of coffee, and to even stay for sunset on the river and cocktails. This is where everything slows down and quiets down. This is where you come for a nice candlelit dinner with a nice bottle of wine, or for a sunlit brunch that may last for 2 or even 3 hours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at the sunlit atrium in the center of this courtyard. Here is where you find on display works of art from some of Beijing's most talked about young artists. And this is also where we suspect your next event is going to take place. So welcome to the George. Here is our host for today's tour. I'm a 30 years old Italian guy. My name is Andrea Amadio. Came to Beijing almost 8 years ago. Came here since I wanted to study Chinese. My major is Chinese economics. I spent 3 years here at the beginning. I did my bachelor, I graduated, after I decided to stay. And today we're meeting in a very beautiful space in Beijing. Where are we? Indeed, this is the George restaurant that actually just reopened.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eculiar places in Beijing. We're situated in the heart of Beijing, most traditional area, which is the Hutongs area. Our restaurant is situated alongside with a small and renovated canal. The George is located in number one Jade River. It's a lifestyle space that combines art, design and food.It's a traditional courtyard, all traditional house and courtyard style place. For people who don't know about this place, never heard about this place, we're a very beautiful location in Beijing. It has a historic meaning, but it's actually a new building. Give us some background about where we are right now in Beijing. This is an old building that has been refurbished and renovated at the beginning 3 years ago, starting 2015. An old traditional house with a big, like, Soho Yuan in the middle. Now it's a design and art space combined with a restaurant. It's a very, very unique space in Beijing, which I recommend everyone to come and visit. Not just to stop by for our special and unique North European style food and cuisine, but also to take a look andto visit the art gallery, which we have combined with in the space of the restaurant. Some of our listeners may be confused right now because the name sounds familiar, the address sounds familiar, but this place was closed, no? This place closed this year around...end of March, beginning of April.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of our closing was we wanted to have a minor renovation, which for the old friends and guests of the house would not be that clear, since it was a minor renovation. We focused a bit on to give a slightly new look to the restaurant, but at least the design and whatever concerns the concept of the design,of before hasn't been big changes. We focused our renovation on we changed the restaurant hall floor and we repainted the walls. We added a few new furnitures and of course we changed our menu and we're back again with the new seasonal menu. So for our listeners who are coming here, this is a very big space. It did have separate areas, but after the renovation you even separated them more in ambient. It's a big space withdifferent function rooms. Indeed. Tell us about the different areas of this building. We are now in the restaurant, in the actual dining area. Yes, we're in the dining area, but as soon as a guest stepped into the restaurant, they will be welcomed by a very big hall, which has on the side a bar, quite a big bar. And now we're also about to have a very new cocktail list. We're going to focus a bit more on our guests that will have has a selections of cocktails. So we're going to use a bit more the space of the bar.On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hall, we have a lounge. And even more southern, we do have another one, another lounge that can be separate. More south, we do have also a garden with all the art gallery that walks all around the garden and the yard. Indeed, it's a big space, but we like to think about this space as one.Since we're not restricting any area to anyone, everybody that would like to come, visit, enjoy, and having an experience here, they're all welcome and they're all taking good care and take to visit every part of the space. Either they will have more interest to spending a night and having just a relaxed, a nice dinner, or either their interest will be to come, have a cocktail, and then take a walk within and through the art space. You keep mentioning the art space, the art galleries, and you have an interesting neighbor in this very big courtyard. Who is your neighbor? We do. Our neighbor is Beijing Center for the Arts. It's also a company that trade a lot with arts, since here they have an art gallery that they keep on updating.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y keep updating their own art gallery. Now we're one thing, and as I said at the beginning, it's a lifestyle space. Their main goal with the restaurant...is to combine art, design and food. So whoever will step in, whoever will come and visit, they will find themselves surrounded by artistic and lifestyle design and good vibes that we and our neighbors now we will be providing together.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The George is sharing this courtyard, as we said, with the Beijing Center of the Arts. This gallery operator and event organizer is now representing some of the more interesting photographers, sculptors, and painters in the Beijing modern art scene. The gallery is open to the public, and we strongly recommend before you get to your table, take a walk and see what's on display. The changing displays are also going to be a main source of attraction for Beijingers who may have tried the menu but would like to see what's new in the gallery. With this big renovation project that the George has taken on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lounge has gone through the biggest transformation. And now with its wide leather couches and the fireplace, we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warmest, both in temperature and in atmosphere, spaces in the city to spend a cold Beijing winter night. So there are going to be changing art exhibitions. There are going to be art-related activities that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And the new space that really got the most attention is really your lounge, because the restaurant, the dining area did not change much. The bar did not change much. But it was that particular lounge area that went through the biggest transformation. And it is now kind of like a private living room. It feels like you're in somebody's living room. Yes. It doesn't look to me like a space that I would have a dinner at. What do you expect your guests to enjoy in that kind of space? Well, we'll expect our guests to enjoy the lounge like they would like to enjoy their own private lounge, their own private living room in their own house, since that's exactly the message we would like for the guests to have and to embrace, since it's a very relaxing space with sofa and also with of course with the chance to have a private room and to host a private dinner. And it's not just refined to that, since the lounge is one room, but it can become two rooms according to guest request and to guest number. We can accommodate and have people to enjoy this space according to their requests. We can accommodate and arrange basically all sorts of requests, mainly for events and also for private dinner, since also now the period of the year also allow people to enjoy more the yard. And since the lounge is aside the yard, it will be very nice to hosting events where people can walk in and walk out, since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and people can enjoy the outside space as they will enjoy the inside space. It's suitable to basically every kind of request and every kind of desire from the guests.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We said Nordic cuisine, and indeed that was the novelty that the George brought to Beijing a few years ago when they just arrived. But with a Chinese head chef at the helm, they are now learning to use a lot more of the local ingredients in a Nordic way. The new and updated George menu not only is offering a lot of options for just about everybody, from carnivores to vegetarians, they are also going to be splitting the menu throughout the day. And for everyone who always thought that this is one of these spots that I would like to sit down, spend an afternoon in, maybe read a book, maybe bring a laptop, get some work done, or just go for a nice drink in an area that doesn't have a lot of high-end bars, now there is something for not just everyone, but also every hour of the day at the New George.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menu. You started by saying that you're Northern European. You guys came to Beijing with a very Nordic menu in the beginning that later on spread to some local ingredients, and you renovated and also revamped the entire kitchen. Give us a little background about your chef.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curious to know who's in the kitchen here. In the kitchen, we do have Mr. Wang, Mr. Bing Wang. It's the pillar, one of the pillar of our house. It is and it will be. Has a list of experience. It started in 2002, his culinary journey. He worked in top kitchens all over the world. Raging had a chef at Opus, all day dining at Four Seasons and LV's private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He built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a classic Western food, which has fused with his Beijing roots. And now infuses his years of a culinary mastery into the George Nordic menu. We do really believe in our chef, and I think his skills and competence are out of question. We keep on maintaining our soul and our concept, which is a North European style cuisine, mainly Danish, which is basically focused on different cooking styles, such as preserving, fermenting, and curing. A lot of experimentation with ingredients, a lot of roots-based ingredients. And the dining experience in a restaurant is more than unique, since it's not as well-known cuisin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But it will be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will remember as a dining experience, that's for sure. So the new menu was launched in August 2018, right after your renovation. And what did you choose to start the new George with? So we chose to start the new George with a summer seasonal menu, which features three seafood-based dishes, three meat-based dishes, three poultry-based dishes, and three vegetarians, in order to be suitable to everyone's taste. It's quite balanced and peculiar menu. We tried a few of the signature dishes of the menu. What would you recommend not to miss if we're coming here to taste the opening menu? I strongly recommend the foie gras and grapes that we serve right now, which we serve with the onion puree on the bottom, and we serve a pan-fried foie gras on top, and we serve it with the grapes carpaccio and red wine jelly with air-dried shallots on top. This is absolutely one of my favorite and signature dish of this menu. Another very good new entry that I will recommend everyone to try will be the Wagyu tartare, which we serve on top of a savory, thin-cut slice of bread, and we serve with oyster chips, air-dried capers, an oyster mayo with kimchi powder on top, and with the cured and preserved egg yolk, air-dried egg yolk on top. It's in the main, again, I have a selection for seafood, for beef, and for poultry. What would be your top recommendation for a main? One of the top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ain, I will suggest the pigeon. It's also a new entry of the menu. It's a roasted pigeon that we serve wit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beetroot, red beetroot sauce, pickled red currant slices, and yellow and red beetroot. And the garnish will be a very nice pigeon gravy on top. This is such a for the poultry. For the vegetarian one, I would suggest the salsify. Salsify, it's slow cooked in cream and milk. That makes the salsify very soft and nice and juicy. We serve it with a slice of comté cheese on top, with the leek powder and leek sauce and pickled sliced cut salsify. And that's a very Northern European, very Nordic. You got a root vegetable here, you got the leeks here, you got a pickling element, the air-dried element. So it sounds like a root vegetable stew, but an elegant one. Indeed, yes. At the beginning, you know, salsify is not an easy ingredient to cook, since I had many chances to try different restaurants, and especially on Japanese cuisine. I know that in China it's very well known, the one from Zhejiang, but we wanted to try it and do it in our way, since we didn't want to lose our concept, we didn't want to lose our rails. And we actually, I think we very succeeded in this, especially from the first time that we opened, soft opening, we got a very good feedback. It's something that I strongly recommend. This place used to have a very popular and a very well-loved brunch in Beijing. And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guests loved in this place for brunch. One was, of course, the pastry and the menu and the food, but it was also the atrium and the feeling of natural sunlight and having brunch indoors and outdoors. hours at the same time. For listeners who know this place, has that changed? Well, that hasn't changed. We're still working on something that will let and leave our guests amazed. We will for sure keep on having the brunch. We're actually still working on something new. Not just as brunch, we're also working for a new cafe menu, which will be not just only available during the weekends, but also during every day of the week, which will include pastry, cold cuts, and foie gras mousse, and several different other features that I don't want to spoil that much, since I would like to everyone to come. But this is one of the conclusions that you had from the previous version,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did tell you that the space is really nice. I was one of the people who said it. It's a really nice space. I'd love to come here with a book. I'd love to come here with a laptop. I could not just come here for dinner or lunch. And one of the conclusions that you drew when you did the renovation is we need to use the space for more hours of the day. One of the ways is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to have more all-day nibbles, afternoon tea or late breakfast option. But another thing is that you extended the nightlife aspect of it. This is an area of Beijing that barely has any nice, classy bars to hang out in. And you paid attention to this as well. Is the bar going to be now a more important part of the George? Indeed. In our plan, the bar will have a main attention. We want to have a wider selection in the bar. And since you just mentioned this is an area that doesn't feature a lot of classy bar and classy venues where to go and have a nice time, a nice experience, and nice cocktails, that's why we want to focus more on the bar. We want to widen our not only wine list, also cocktail list. That's why now we have professional bartenders, which also can create and mix drinks out of the every guest request. We're going to have our selection, but we can also accommodate everyone's requests. And indeed, it will be a strong new features of the new George. Are you hoping for guests to spend a half day, a few hours here? Because it's not a place now to come and eat and go. According to what is my desire about the new place that now I took over and I started to run, I don't want my guests to just come, have a dinner and leave, since my opinion, having a nice dining experience is way far behind than that. It's something more. It must be a top class experience since you stepped in till you stepped out, which I would love my guests to have a nice table and a nice time in the dining hall and then probably move to the lounge. It's very nice, comfortable. It tells itself you're welcome to sip a glass of whiskey or sip a nice after dinner cocktail, spend a bit of time, sit with your friends, with your girlfriend, with your wife, having a good time, in total relax, without feeling the pressure that you pay and leave. Pay, exactly. That's exactly my point. Any plans for the future? What the George is planning to host? We really would like to focus a lot on the space and the use of the yard, since let's say that probably the timing now that we just reopened, since it's August 2018, I guess that we're probably gonna have another 2 months that people will enjoy the time outside. We will definitely gonna expand the possibility for who would like to host events in our space, also to our neighbors' space, and we'll give more options, way more interesting for guests and for clients that would like to have and host events here. So this is really a place in Beijing that is changing with the seasons. The winter is going to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autumn over there. There's a beautiful courtyard that will be available during the summertime. And some of Beijing's best snow scenes are along the Jade River. A little bit of old, a little bit of new, a little bit European and a little bit Chinese. That will be a very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r visit in Beijing. We thank you all for listening. This i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 We promise to be here again same time, same place tomorrow. In the meantime, you can check out all of our previous shows on our website, www.am774.com. I'm Gail, and we'll be back tomorrow again with more FM Lifestyle.